张作霖赶紧的抱拳，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贵客驾到，有话请到里面吧。Yes， 日本人是昂然而入。另外门前加了双岗，有专门的人负责看马，剩下的跟着小川少佐进了保险队队部。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，分公主落座，这小川坐到上推手，两条腿叉开，把东洋刀夹在卡巴当这，双手扶着刀把，小胡一跃往四外观看。屋里的空气是非常紧张，几乎能听到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。张作霖在侧坐相陪，张作霖也没说话，想看看他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。能有三分来钟吧，小川转过脸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，张军，你的名字的啊，大大的啊，那个在辽河两岸的张作霖，人人的都知道，我的大大的佩服。你别看这小川说话味儿不怎么地，哎，能听清楚他说的什么意思。张作霖站起来了，小川先生过誉了，我张作霖是个种地的，小名是个胡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您呢不必奉承我。哎，这奉承的不是啊，你那个我大大的英雄了，中国人的讲话，你大大的绿林的好汉呢。说完了，这几个日本人皮笑肉不笑，也咧了咧嘴。张作霖仗着胆子问太君，金身大驾光临赵家庙，不知有何训示，请明言。啊，你得客气了，训示不训示的哪谈不到的了啊！我的这一次到赵家庙，一则的那个看望看望阁下，另外一方面嘛，我的那个上级桥本大佐派我来的，想请阁下到我们日本司令部观看日本军队的秋操。我你说话你得明白吗？那个军队每一年的两次操法，有春操和秋操，我这个是秋操的，8月17号在饶阳河司令部请张队长光临，这是请帖。你看他说话的怪声怪味的，听得明白啊。张作霖一听，奉他们桥本大佐所差，请我到日本关东军驻屯军司令部观看秋操啊，还给我送了个请帖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算个什么东西呀？请我看操去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张作霖一笑，小川军，我说过我张作霖是个粗人，我是胡子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知道身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，靠着抢夺悲生，但缺德事儿我不干，损阴丧德的事儿我不干， 别的我全不懂。贵军的超法世界闻名，那我看不看那肯定也是错不了，我看我就甭去了吧。那个不用不用不用，张军，你的英雄的大大的，我的大太君的非常赞成，想要见你一面啊，不去怎么能行呢啊，一定要去，届时我在日本司令部恭候大驾。张作霖一看他说到这儿了，稍微寻思了一会儿，好吧，既然东洋太君如此看重张某，按中国人的话说，恭敬就不如从命了，到了时候我肯定去就是了。呀西呀西，张作霖跟孙烈臣说，我大哥，东洋人不也吃饭吗，给他准备点咱们中国的饭菜。太君少坐片刻，那个迷信迷信的干活，你看多少都会点东洋话，下午给准备去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把席摆上了，按照张作霖他们队里的规矩，四个压桌碟，八个大宴，两个人，八种碗，这就是一等的席面了，这席面就够硬的了。这小川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对中国的食道颇有讲究，他也没客气，率领这些日本人入席，把筷子抡开，甩开腮帮子，就开始吃开了。要起要起，那个要起太美了，好好好，请太君，请请。张作霖一边请他吃饭呢，一边探他的话，小川先生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呦，你得客气的大大的，有话请讲吧。什么事情？请问小川君，你们的大大太君是不是桥本连队长？ 有戏有戏。 那么桥本连队长怎么能知道我张作霖呢？我是个无名的小辈，大太君怎么知道我的？ 哦， 张军，你得客气的大大的。那个赵家庙的张作霖，张玉婷先生，大人小孩的统统知道，统统的明白。我们的大大太君啊，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啊，早就想来拜会，因为公事太忙了啊，没有时间，正好利用秋操的机会啊，大家会一会，英雄会好汉嘛。 哦， 那么我再问一句，那观看秋操是光请的我呀，还是有别的客人？ 哎呀，客人的大大的大大的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得是贵客，他们的一般的客人。 哦，好吧，太君，我这人说话讲信用，到时候我肯定去，不过呢，请太君不必太客气了，咱们越随便越好。 哎，要行，痛快痛快。 这小川吃饱了喝足了，也漱完了口，在这品着茶，然后让一个日本军曹从这口袋里头掏出几条东洋烟卷，给这一条给那一盒的，大伙儿也都点着了， 也没瞅出什么味儿来，都说不错，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香。而且这小厨案还挺随便，舔着草包肚子到了赵家庙院里头了，东看看西看看，街边这个房子的什么干活啊？这是寝室，那边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厨房。哦，原来是。张作霖心说：“妈，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借个眼子来看这地势来了，也摸摸底，摸吧。我怕你什么？索性我陪着你溜达。”张作霖陪着他，围着赵家庙的队部转了几圈，不管见着什么人，小川都热情地打招呼。最后到探二虎近前，抬头看看，哎呀，你的个子大大的，我的小小的啊！探二虎脸一直是沉着。心说话，小子，你甭跟我们耍鬼吹灯，杀急了我拎耳朵啪把你摔死，是个是不小。我这日本鬼子怎么这么邪乎呢？小个儿不大，要称霸世界。这东洋人究竟是什么种啊？哎，唐二虎心里胡思乱想。小川又在这待了不到一小时，看了看手表，哎呀，张军，时间就不早了，我得告辞。8月17，我在饶阳河司令部恭候大驾。那么我们就不挽留了，送他。列队欢送，瞅着小川上了马，日本人上了马，一溜烟不见了。张作霖这才回来，空气唰，才缓和下来。唐二虎几步来到张作霖近前，我兄弟，我那小日本鬼子说那玩意儿，我有的听得懂，有的听不懂。似乎你答应他什么玩意儿了？要上日本人那去，对不对啊？8月17号，日本秋操，请我去观看。你不能去。明明这是个圈套，谁都看得出来。那小日本的小眼珠黑乎着，从来就没有好心啊。尤其这些东洋人最狠不过呀。明明这是鸿门宴，你要一进了日本兵营，兄弟，这后果我不愿意说呀。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能放得过你吗？这叫笑脸哈人呢。我的意思，不能去。大伙都是这个意见，包括孙烈臣、胡老岗，兄弟不去。刚才你答应没关系，到了时候派人给送封信，就说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，不能参加，就得了。要到日本兵营，那就进了笼子了，任凭人家摆布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队长，不能去， 不能去。 各位，你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太有道理了。我何尝不知，日本鬼子是最歹毒不过的，但是我不能不去。 这那为什么？ 大家请想，小川是日本的少佐呀，日本的官都挺实在呀，这官就够大的了，能亲自到赵家庙来找我来，可见日本人对我已经注意了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弟兄已经在日本人的眼里和在他的生死簿上标明挂号了，就不去咱也躲不了。 冯林阁就是前车之鉴呐。不过呢，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。即使我不去，暂时是个便宜。日本人借口就很可能对咱们开刀，也引来杀身大祸呀。据我看，这叫捆着发麻，吊着发木，怎么的也好不了。与其是死，也不叫他吓住，让他看看中国人的骨气。我宁愿死在日本兵营，也不愿意死在赵家庙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尤其是咱们吃老行这帮人，怕什么呢？脑袋也得裤腰带上。早上活着，晚上背不住就死了。我宁愿喝出破头碰碰金珠，我瞅瞅日本人想把我如何。这是我答应他的原因。但是咱也不能不做好防备。我走之后，家里的事情就委托我哥哥张作相负全责，孙烈臣大哥辅佐着他，其他的弟兄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。一旦我张作霖死在日本兵营，那时候你们千万把队伍拉走，保存实力，千万别学冯林阁全军覆没呀。大家记住我的话，也就是打这一天开始，张作霖睡不着觉了，日夜考虑这个事儿。这时间呢，还就这么回事儿。越盼着他到吧，他不到，迟迟不来；怕他到吧，哧溜啊到了。在8月15号这天，张作霖更换的新衣服，武装带，带着长短两支枪，带张四飞、汤二虎、南朝、北果，还这五个人，愚者的都看见。大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啊。张作霖呐，挨个叮嘱，我走之后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。昨天晚上他还抽空赶奔田庄台去看了看家属，到那儿辞别呀，然后连夜骑快马返回来。张作霖就预感到，这次到日本兵营，就好像进了鬼门关，九死一生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就凭着我们五个人身上带的家伙事儿，也杀小日本子个马养人犯，怎么得有赚头。大家的心情也非常沉重，互相珍重之后，张作霖飞尘上马，带着四名弟兄赶奔饶阳河。现在辽东半岛已经是日本的势力范围，日本在旅顺、大连驻有重兵，不仅有空军，还有海军。另外呢，在饶阳河一带也有一部分日本关东军，其中最高的指挥官就是日本联队长桥本大佐，他手下管着5炮兵大队、5步兵连队，还管着一个特务连，加在一块能有4000来人，那都是日本关东军里边的精锐之师啊！就驻扎在饶阳河的河边，依山傍水修的日本兵营。前者小川来访已经详细对张作霖说了，张作霖一算计这日子，